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多么有趣味的古典音乐呀，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我不是每次在节目中这样说吗？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但是在古典作曲家当中，让音乐与生活在作品当中，或者说作曲家的性格当中，就是这样的人还真的不多，他算是一位了。今天是周末，所以在一开始为大家带来的是罗西尼，罗西尼的序曲。罗西尼的序曲其实有很多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这首你知道吗？ 来签到吧，大家都到了吗？怪哉虫说一个很叙事性的开始，正是这样，歌剧的序曲嘛，就有一种开始的感觉，要讲故事了。这里是罗西尼，其实罗西尼是与贝多芬同时代的19世纪初的作曲家，也是浪漫主义意大利歌剧的重要奠基人，杰出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同时也是创作了很多的古典音乐。而说到罗西尼，他其实不只爱音乐，更爱生活，爱美食，所以他的音乐当中充满了趣味性。而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罗西尼的歌剧《软梯序曲》。软梯又叫做丝绸软梯，是罗西尼创作的独幕歌剧，这是罗西尼创作的第6部歌剧，1812年初出演于威尼斯，在国外很少上演整部歌剧，但是序曲的部分我们可以听到晶莹可爱，在音乐会上备受欢迎。有人称罗西尼又为喜歌剧作曲家，其实这不够全面，罗西尼也创作过其他作品，而这首软梯的确是一部喜歌剧，独幕歌剧。那台本呢，是弗朗索瓦的一部意大利的一部法国的喜剧的启发，讲述的是一对夫妻，软梯也就是丝绸梯子，是丈夫爬进妻子闺房用的，因为妻子的父亲杜意甚浓，严加看管，所以可以想象这是一部多么有意思的独幕歌剧。一开始罗西尼的叙述就充满着趣味性。 在罗西尼之后的序曲后面的音乐，这首叫做阳光下的舞蹈，也是想让大家喘息一下。大家我看到很多朋友还停留在罗西尼的音乐中，我看到邵阳说了罗西尼还写过关于牛排的曲子，哎，怪袋虫也说感觉到刚才那首曲子并不算很古典，很接地气嘛。要知道罗西尼刚才我也提到，他可是19世纪后来的后期的初的作曲家，而且他1792年2月29号生于意大利的佩萨罗，而他的父亲呢其实是屠宰场检验员兼市政府的小号手，感觉两个职业都很有矛盾，但是音乐上并不矛盾，罗西尼因此是非常的热爱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关于俄罗斯的曲子吧。今天是周末，古典也流行，古乐带给你各种各样好听的音乐。 一片浓郁的俄罗斯风情色彩。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俄罗斯世界杯正在举行期间，所以这两天古典乐流行总会有一两首苏联作曲家或者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和大家一起分享。而这首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当时在1910年11月28号，这首作品由拉赫玛尼诺夫自己主奏钢琴首演，当时是献给钢琴家约瑟夫·霍夫曼的。拉三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演奏的作品，是名副其实的，而拉赫玛尼诺夫自己都称这首作品很艰难，称作是大象之作。他当时在1909年作为钢琴独奏者在纽约首演的时候，也把这首协奏曲比喻非常庞大和沉重。但是现在我带给你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版本，有什么特别呢？因为这个版本是来自于范克莱本与萨瓦利什的合作。范克莱本很年轻的时候的录音，而且还是实况录音，当时他刚刚获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一等奖，第一届的一等奖啊，想当年还是非常传奇的，那是在冷战时期。范克莱本1934年出生于美国，17岁以前呢都是由他的母亲教他钢琴，后来呢他呢在12岁在美国国家钢琴大赛青少年组获奖，三年以后进入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师从名师罗西亚列文涅。后来在1954年他以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首度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1958年参加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荣获一等奖。要知道这是第一届，在当时苏联的时候是非常重视的，因为知道这是苏联的作曲家、俄罗斯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国际钢琴比赛。而当时冷战时期，那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那范克莱本是第一个美国人在苏联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他回到纽约以后，像凯旋回来的英雄一样，受到了市民的夹道欢迎和总统接见。而这里呢就是他获奖之后和指挥家萨瓦利什的合作，而且是非常难度很高的拉三。这样吧，我们换一个乐章来听听第三乐章这样的激情的感觉。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强力打造的北京文化新名片“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马上要举办第九场公益活动了。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力量》将在30号本周六和大家见面，主讲人是古典音乐评论家陈立。再来关注曾经风靡全国的舞台剧《战马》中文版，今年暑期档将重返京城，展开为期5周、共计24场的助演。今年是中文版《战马》亮相中国舞台的第4个年头，这部剧2015年9月在国家话剧院剧场首演，随后2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演出239场，观众人数达到20多万。据了解，舞台剧《战马》中文版北京站的演出将于8月8号在国家话剧院剧场拉开帷幕，演出将持续到9月9号。一年一度的中国舞蹈12天即将于7月14号到8月1号在国家大剧院再度和观众重逢，拓宽了推荐节目来源渠道，以保证推荐节目艺术质量，增强参演青年编舞家及节目的公认度，深化舞蹈界的专业认同感。今年的中国舞蹈12天以一个舞者的初心为主题，邀请业界专家对投稿作品进行综合评审，最终推选出了6部青年舞蹈家的自建完整舞蹈作品。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很精致又很优美。对，这样的音乐只属于他。上半时段一开始介绍过的罗西尼，哎，怪胎虫说了有加冕仪式的气氛，一开始的那个小军鼓是吗？少阳说的对，贼雀序曲的确是这样，一开始小鼓打得非常有气势。玉林说了好有气势的曲子啊，明天我就这样昂首挺胸的进考场。什么考试啊？先祝你考试顺利成功吧，有这样的气势一定会考好的。这里是罗西尼的贼雀序曲，说到这首作品也真的很有意思，这是罗西尼创作的第20部歌剧，以特有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皆大欢曲的喜剧气氛。那这部歌剧呢，围绕着一把钥匙的下落和作为小偷的一只喜鹊而展开的，描写了一位美貌的少女而误判绞刑，后来发现其实是一只喜鹊偷的钥匙，而后来呢，最后获释。接下来我想回答一下邵阳一开始说的，说罗西尼好像还写过关于牛排的曲子，哎，他写过音乐晚宴，但并不是关于牛排的曲子，因为是这样的，罗西尼创作过一道菜是很有名的，罗西尼牛排。先说说吧，以前罗西尼对小提琴大师奥尔所说的话，可以体会到对罗西尼来说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生活和音乐有什么关系。有人评论过罗西尼，说是觉得他的美食甚至占据了他对音乐的爱，其实都不是，他爱音乐也爱美食爱生活，这些都不妨碍对音乐的爱。罗西尼这样形容，他说胃控制欲望，心掌管爱情。人的欲望就像一个管弦乐团，胃就是指挥，鼓舞着行动，低音管咕嘟着不满，短笛尖叫着渴望。对我来说，这正是空腹的声音。饱餐后的胃就像三角铁，敲出喜悦或者低音鼓，敲击出欢愉之声。而至于爱情，就像手心冥铃，对着大脑咏叹调咏唱，让耳朵陶醉，心灵愉悦。吃喝恋爱歌唱及嚼化以及消化是人生这出喜剧的四幕，就如同香槟的泡沫在消失前没品尝过它的人乃是他形容是大笨蛋。是不是这是罗西尼的形容，很有意思吧？你可以理解到了音乐生活爱情还有美食和音乐的关系。罗西尼的激情当中吗？现在我们换一个歌剧的咏叹调。还记得昨天给大家带来过不同版本的雅尼跨界版本的拉克美花的二重唱，而这里我们来听听原版的，来自于朱尼采蒂。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德里布的这部作品，那其实是花的二重唱。说到这首作品，有这样的歌词：趁着波光来去，那无忧无虑的少女心呀，在白色茉莉织成的穹顶之下，玫瑰花交织在其中，河畔布满着黎明的花朵。这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德里布的《花的二重唱》当中的歌词，选择歌剧《拉克美》。拉克美是沉淀中未来的女祭司，她和玛利亚划着小船要出游，一起唱着这首船歌。一首非常好听的小号协奏曲。在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艾利森·巴尔松他所演奏的海顿的小号协奏曲。